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国际经典流行，热播新歌，顶尖榜单动态。Music and all the hits。当红唱作人空降，电音舞曲 DJ 现场。 Celebrity and guest DJ。 周末下午的云端派对正式开启。嗨，我是 Mr. 长常小航，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节奏驾到，源自 FM 九七四。只为你带节奏 Here comes the beats。 各位好啊，欢迎来到今天的节奏驾到节目当中，我是 Mr. 长常小航。作为今天节目的主持人呢，我要稍稍的在第一个小时节目当中静一静心。为什么？各位朋友们可以听到我们耳边这样的声音，它真的是好优雅，好自在，好世外桃源，对吗？也不禁让我想起了在前两天，我在这个某奇艺平台啊，看到了一个纪录片，它一共就有6集，能够去讲出了来自于海底、林间、河流等等不同场景下的这样的一种非常凝心静气的物种，还有地理地貌，还有颜色，甚至我们可以来一次深呼吸，你都可以通过这样的画面去感受一下生命中的渺小与伟大，磅礴与安宁。那在今天，我们就用音乐去代替那个画面，感受一下 the sound you need， 这样的一种你所需要的声音，来自于 Angry Five Jar featuring Catalyst。 那今天我们节目第一个小时持放减压音乐正式开始，给朋友们带来一些你平常很少能够听得到的，在节目里边为您送上的宁静优雅的音乐作品，欢迎大家。我是 Mr. 长常小航，这里是你没有听错的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耳旁的音乐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四个字，叫做渐入佳境。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带来 The Sound You Need， 这是由国内的知名电子音乐制作人 Angry Fiveja 做客，为我们来送上他精心混制的一个连续一小时的音乐盛宴，希望你可以来喜欢。当然今天我们还有一位 guest DJ， 他的名字叫做 Catalyst， 我们也让他和 Angry Fiveja 一起为我们送上音乐作品。节奏驾到，每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只为你带节奏。刚刚我们从森林从海边走出来，现在在城市当中游走，你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呢？音乐就是这么的神奇，环境在变化，真在变化吗？还是说我们脑海中的环境在变化呢？这个问题交给你了。 在这样的一个古典当中，其实说密集它没有太密集，但它也并不稀松，滔滔不绝很容易。可我呢，只想和你在一个慢下来的世界里交谈，用音乐的方式交谈，其实何尝不是一种选择呢？当然，这也是一种对我们生活的致敬。节奏驾到，正在为您送上。我们今年开启第八年了，希望您可以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喜欢我们放送的音乐。我是 Mr. 常常小航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的冬奥广播剧来啦！1月22号起，每天下午1:30登录听听 FM APP， 在首页找到广播剧场互动聊天室《冬奥故事》《冰雪之约》《冬梦少年》三个篇章等你来听，还能参与冬奥问答，抽取幸运红包，赶快上听听 FM， 双重福利等你来拿哟！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2, 3，减去压力，减去焦虑，减去不开心。减法生活，简单聆听，间断时间线 ，Show long and easy listening， 节奏驾到，持放更沉浸。 找寻一些非常非常简单的规律，它的音节的变动是怎么样子的，它的节拍是不是能够跟我们的一些脑电波刚好吻合呢？那么当我们的脑海当中的想象的思绪的节拍，它的频率和我们正在放送的音乐的频率能够刚好吻合的时候，我相信无论快与慢，这个时候你的心都是宁静的，这就是节奏的魅力。Here comes the beats， 节奏驾到，正在为您送上。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继续来听来自于 Angry Five Share featuring Catalyst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 The Sound You Need， 你需要的声音。

是吧？要走进丛林的感觉了啊！有机会的话，真的想成为人猿泰山一样，能够在各种各样的树枝藤蔓之间漂移、飞、转、流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这可能只能够去想象一下，或者可以生存在电影大片当中。节奏驾到，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来自于 Angry Five Jar featuring Cutlass 带给我们的一首迟放电子音乐混音。其实提到呢，这个 Angry Five Jar 它的中文名字叫做天泽，它其实是一位来自于我们中国山东威海的年轻的 DJ。 他曾经呢在200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接触到了这个 EDM 音乐派对，从此呢就一发不可收拾啊，深深的爱上了 EDM 啊。然后呢在2015年的时候2月份正式开始创作，然后到现在来讲持续提高他的制作水准，当然也希望朋友们能够一起去见证他的作品的成长，他的音乐的一种变化。我们也祝福一下这样的一位非常年轻的中国的电子音乐 DJ Angry Five Jar。 relative of the deceased. Of the deceased. 总是有态度的，它可以能够去形容我们此时此刻当下的一种心境，当然也可以能够拉着我们的心去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刚才我们去过了丛林和大海，那此时此刻我觉得可以完全飞上天空，像一只雄鹰一样展翅翱翔。我在这样的音乐当中仿佛寻找到了南美这样的一种印第安的风情的音乐。失落的印加音乐当中有一首特别特别著名的作品，叫做《雄鹰飞过》El Gondo Basa。 那我们今天的作品就是来自于 DJ 天泽 Angry Fiveja 带给我们的内容。他现在呢其实已经是在青岛的某俱乐部担任联合主理人了，那当然他现在其实已经移居到了北京。作为一个1997年出生的 DJ 来讲，一直活跃在各种各样的音乐节和 Live House 当中，无论是在北京的 Modern Sky Lab 还是太湖的迷笛电子音乐节，以及当年的天墨长城音乐节，都能有他的身影存在。所以现在我们就把想象还给 DJ 天泽 Angry Fiveja， 让他能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行游天际。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欢迎各位听友们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回复好友获得主播的微信二维码，扫码加好友进入听友群了。

怎么样，你喜欢 Anyone 还是喜欢 Sorry 呢？这五年前还是五年后，你怎么选呢？我的天啊，有点难办啊。其实我会觉得，其实 Justin Bieber 这五年当中的声音变化并不太大，毕竟他是童星出道嘛哈。那在小时候还是跟现在有很大不一样的了，但是五年来说呢都不错，我们都很喜欢他。继续来听 Peanut Butter Jelly， 一起来听来自于 Glantis 的歌曲，这是他在五年前的作品了，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 Here comes the beats。的话其实真的没什么变化，但是论音乐制作方面，我们真的觉得这五年之间啊有话要说，那是因为我们觉得其实这五年当中电子音乐当道哈，更多的音乐爱好者们也都爱上了电子音乐风格的流行音乐作品，所以说无论是流行的歌者还是电音制作人，他们都能够进行相互的合作，所以这回 Glantis 和 Years and Years 乐团来了一把合作，五年之后推出了 Sweet Talker， 我们一起来听。 The promises you're gonna break. You're such a sweet talker. You made me believe every lie was a beautiful sound. You're such a sweet talker. Man of my dreams. Tell me 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now? Sweet talker. Taste it, nothing can replace this craving that got. promises you're gonna break. You're such a sweet talker, you made me believe every lie was a beautiful sound. You're such a sweet talker, man of my dreams. Tell me, where are you now? Sweet talker. Tell me, 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now? 怎么样？这五年之后的电子音乐感觉风格满满啊，觉得流行度瞬间增强。但是呢，咱就说这个 Years and Years， 他们这个可是完全不输啊！甭管是现在还是五年之前，就凭这首歌曲《King》，你说他当时流行不流行？ 大凉山的一座小镇里有180盏光伏路灯， 云南昆明滇池大观楼的古今第一对联刚好180个字。全球最昂贵建筑香港汇丰大厦只有180米高。 我的声音与你的耳朵夹角刚好180度。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 FM974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用180分钟在每个周末下午与你听遍世界流行。 Here comes the beat. Magic 来自于英国的女子组合 Little Mix， 这样一首歌曲当时也是作为首张单曲收录在他们的第三张的专辑 Get Weird 当中，当时也是一发行就空降了英榜的冠军，并且连续三周冠军。 Little Mix 也是英国的这个 X Factor 选秀节目史上第一个夺冠的团体啦，他们可以说呢，当时是风格非常的多样性的啊，多多是以这个流行的舞曲为主，节奏呢也很动感，大量的去使用这个和声，也使得整个的歌曲呢整体的衔接特别的融洽，很嗨也很欢乐。前奏呢已经是把副歌的风头抢走了，所以说后面觉得好像听起来略显平淡，略略的有一点点的这个曲风啊，稍显老套一些。这是5年前的歌曲哦，来自于 Little Mix Black Magic 黑魔法。 那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 Little Mix 他们的全新作品吧。在五年之后，他们也带来了他们的新作，叫做 Love Sweet Love。 注意哦，这个 Sweet Love 是在括号里边的，所以说应该另有含义。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女团在五年之后的声音变化是什么样子的。 I've been waiting patiently like all my life. Yeah, nobody ever seems to get it right. It's like I'm the only one who knows just what I like. What can I say? I just can't help it. Tonight I'm feeling selfish. What an illusion if I should know. It's just human nature, yeah. So I invalidate your heart. Don't need your love to love me. Be my own celebration, yeah.Stimulation, yeah. Use my imagination. I don't need your love to love. I've been spending time on everybody else. It's time I did it for me. Sweet love, oh baby. Never kept my magic all to myself. So now I'm gonna give it to me. I'm gonna say it now. I'm gonna show me some love, sweet love. I'm gonna give it to me. Give me some of that love, sweet love.Can't help it. Tonight I'm feeling selfish. What I do should I face you? No, it's just human nature. Yeah, so I can validate you. I don't need your love to love me. Be my own celebration. Yeah, so no stimulation. Yeah, use my imagination. I don't need your love to love. 手机就看那堆破事，看看你的样子，黑眼圈打得快，取代脸的位置，思绪没有外太空，蓝蓝的包在水中，都

对比歌手怎么能没有美妹呢？对不对 ？Taylor Swift Style， 5年前的冠军单曲，我们一起来听吧。商业的一首歌曲啊，特别的 commercial 哈、啊，作为 Taylor Swift 当时呢是红极一时的一首单曲 Style， 我们再听回来，五年之后的美美应该是开到车退回到她当时在兢兢业业做一个乡村女歌手的时候的样子了。来听这首回归她本身味道的 Love Story Taylor's Version。 Up on fences and up on walls. On the way home, I guess it's all working out now. Cause there's still too long to the weekend, too long till I drown in your hands, too long since I've been a fool. Oh yeah. Leave this blue neighborhood, never knew loving could hurt this good. Oh, it drives me wild. Cause when you look like that, I never ever wanted to be so bad. Oh, you drive me wild. You drive me wild, wild, wild. You drive me wild, wild, wild. You drive me wild. 淡然从容始终清爽的 Choice Event 绰爷，他在五年前给到了我们这样的一首非常治愈的单曲 Wild 啊。那当然了，我们能够在这五年之间也通过他的一些个 Vlog 探访过他的家，他的生活的圈，他的朋友，通过他的 MV 也能够看到他的一些变化。好像虽然说年龄是往上涨，但是呢，他的这个梦想，他的这种童心始终是维持在这样一个极度年轻的状态当中。那当然，这五年之后的 Choice Fan 又是怎样呢？我们一会儿继续来听。 Cause when you look like that, I never ever wanted to be so bad. Oh, you drive me wild. You drive me wild, wild, wild. You drive me wild, wild, wild. You drive me wild, wild, wild. You drive me wild, wild.Bend and break, but I can't turn away, and it's driving me wild. You're driving me wild. You make my heart shake, bend and break, but I can't turn away, and it's driving me wild. You're driving me wild. Leave this blue neighborhood, never knew loving could hurt this good. Oh, it drives me wildCause when you look like that, I never ever wanted to be so bad. Oh, you drive me wild. You're driving me wild, wild, wild. You're driving me wild, wild, wild. You're driving me wild, wild, wild. You're driving me wild, wild.Keep me sane. Pull me from hell, bring me back again. Play me the classics, something romantic. Giving my all when I don't even have it. I always dreamed of a solemn face, someone who feels like a holiday. But now I'm in pieces, barely believing. Starting to think that I've lost all feeling. You came out the blue on a rainy night, no lie. I'll tell you how I almost died, why you're bringing me back to life. I just wanna live in this moment forever, 'cause I'm afraid that living couldn't get any better. Started giving up on the word forever. Counting the tattoos on your skin. Tell me a secret, and baby I'll keep it. And maybe we can play house for the weekend. Looking at the blue on a rainy night. No lie, I'll tell you how I almost died, why you're bringing me back to life. I just wanna live in this moment forever. 就是特别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Choice FM， 他的声音怎么这么有少年感啊？就是越长越长成了小哥哥的样子，就是一整个小哥哥的大概念。像一首 Angel Baby， 也作为他在2021年爆火的一首单曲。五年前跟五年后，你喜欢哪一个 Choice 呢？ Choice FM 还是那个 Choice FM？而稍后我们会听到另外一位女歌手的作品啊，对，只有一首歌，因为她五年前的歌曲其实应该就是如数家珍的耳熟能详的，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放了。所以今天我们在第二小时当中的最后首单曲 Ending Song 来自于 Adele Easy On Me， 她30专辑当中的作品。五年之后的 Adele 阿黛尔，通过自己的感情生活的历练，也吃过了各种各样的苦，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大女人。节奏驾到，一会儿见。 There ain't no gold in this river that I've been washing my hands in forever. I know there is hope in these waters, but I can't bring myself to swim when I am drowning in this silence. Baby, let me in. Go easy, help me, baby. I was still a child, didn't get the chance.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以上是广告时间。 国家大剧院典藏之作《图兰朵》1月18日至23日新年巨献再遇14年，将迎来第11轮热演。歌剧大师普契尼《天鹅之歌》讲述东方浪漫爱情传说，黄金主创团队倾力打造，呈现深刻隽永的中国意境。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国内实力唱将，群星璀璨，演绎爱的救赎，一往情深，传唱爱之永恒。 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1000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更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更动心。 国际经典流行，热播新歌，顶尖榜单动态。 New music and all the hits。 当红唱作人空降，电音舞曲 DJ 现场 Celebrity and guest DJ， 周末下午的云端派对正式开启。嗨，我是 Mr. 长常小航，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节奏驾到，源自 FM 974，只为你带节奏。 Here comes the beats。 Welcome back，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第三个小时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的直播时间来喽。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我们今天呢既然是这个新年的刚刚开篇不久哈，所以呢要跟朋友们带来一些新的气象以及新鲜的味道。但是呢我们今天节目呢又是一个怀旧主题，所以说既然刚刚我们已经经历过了这样一个 before and after 这样的一个5年前5年后大对比，现在我们不妨来去重温一下那在5年前的时候最流行的流行音乐被现在的电子音乐的制作人他们进行了混搜之后又是什么味道呢？今天我们会利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给朋友们去展示一共70余首的2015年的经典单曲，来自于著名的音乐制作人 Felix 带给我们的大制作了。欢迎朋友们来走进节奏驾到，源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们从2015年节目开播到现在第8年了，我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也陪伴大家在第8年的每个周末，在这里用音乐守候各位，用节奏陪伴大家。好了，那赶紧开大音量，感受一下我们的音乐，我们的节奏。Felix Ear Mix 2015 Before and After。 Yeah.

真的是不知不觉哈。其实呢，在听这样的一种耳熟能详的各种各样流行音乐的混缩同时呢，因为它节奏很紧密，每一首歌都很短，然后把歌曲跟歌曲之间的这个连接呢是非常非常完美的，没有缝隙联合在了一起，所以说就好像让我们有一种眼前在过现场秀画面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就让我联想到了一些个在比方说迪士尼乐园当中，也许是在环球影城当中，或者是在看一些个舞台剧、百老汇音乐剧当中那些个场景，就是人们的热情洋溢的状态都在音乐里边出现了。节奏驾到，是为你带节奏。今天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来自于 Felix Media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 Air Mix Before and After 2015年。 Phyllis Year Mix 2015. Used to have it all, but now's our curtain call. So hold for the applause. Oh, oh, oh, oh. And wave out to the crowd and take our final bow. Oh, it's our time to go, but at least we stole the show. At least we stole the show. At least we stole the show. 听这样的音乐连盘之后，尤其都是一些个著名的流行音乐连盘，我觉得就让我突然间想起了一首中文的长曲目，叫做劲歌金曲情歌王，是吧，来自于当时的古巨基所演唱的这样一首单曲，长达15分钟，而且成为了 KTV 当中的一个演唱的常客。那很多人都会说，哎呀，不许唱那首歌曲，因为拿着麦你就15分钟不会放下了。但是今天我们的作品长达1个小时，包含了71首的单曲，所以说如果想要了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这样一些单曲的话呢，可以反复收听啊。如果不过瘾的话，反复收听是特别好的一种方法。所以现在马上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跟回放，同时呢也不要忘记搜索一下节奏驾到，或搜索常小航，在我的听听号当中关注主播动态咯，赶紧开大音量听起来，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Cause when you do what you love, you're gonna love what you do. You know I do it with love. Each night I do it for you. It's the dirty work. Somebody's got 年前的各种的 club 夜场当中都会用这样的音乐作为非常嗨点的时候的伴奏音乐的背景音乐，对吧？所以呢，哎，我们在这儿啊可以一下把时间拉回到五年前来去感受一下当时的流行音乐的精彩。其实我们也希望各位可以尽己所能，想方设法的给自己多挣一点点工资，好去四处走走，然后呢也可以也许有机会无所事事一下，去思索一下世界的未来或者过去，去看书，去做梦，或在街头闲逛一下也挺好，让思考的鱼线深深地沉入这条溪流中去吧。节奏驾到，我们这个时段的内容暂时先告一段落，半点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I'll be right back。 FM974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我不知道一种缘能走多远，但我知道经过漫漫长夜必将收获新的希望。从2007到2022，男左女右迎来我们的第15年。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 对，还是你熟悉的音乐，熟悉的人。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9点到11点，韩立和各式男左继续与你相伴，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不说永远，只说珍惜。 怎样对你说，实诚的话语总埋藏在心窝，满山的花一年年开，这土地愿望只有 坎坷，你对我的爱我永远铭刻。我没有没有向你诉说，你一直一直想着我。我守望的梦想开出最美的花朵，你对我的爱我永远铭刻。 卡酷春晚大计划启动， 时间 2022年1月22日、23日， 地点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 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抢先看春晚，提前过大年，还有卡酷全阵容，动画全明星。 哦，完美！ 小朋友们，赶快加入我们的大计划吧！ 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电子音乐舞曲混音，云端派对跳动不停， Dance Mixtape and Non-Stop Party， 节奏驾到，氛围组上阵。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电音能量 DJ 现场秀。 For the summer， 来自于 Demi Lovato， 是我们非常非常喜爱的一首单曲了。在2015年时候呢，它也能够成为了很多人们去传唱的一首作品。而现在 ，Jason Derulo Want You Want Me 来了。当然，同时我们也会听到更多的精彩音乐。刚才我们已经经历了40首单曲了，我们还有一半的时间，还要跟您分享另外的30余首的经典作品，源自2015年。来自于 Phyllis Media 带给我们的 Before and After 混音作品，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love it, love it. Uh-oh. So good it hurts. I don't want it. I gotta, gotta have it. Uh-oh. But I can't find the words, I just go. 来自于 Omi featuring Felix Jane 带给我们的 Cheerleader， 继续来听来自于 Robin Schulz featuring Lazy Headlights， 以及被更多的 DJ 制作人们去重新 remix 过的版本的 Are You With Me， 源自 Lost Frequencies。这样一首单曲虽然出自于2015年，但是到现在还有人在反复的去采样这样一首歌当中的音乐的小元素，把一些个乐句章节拿出来混音在其他歌曲当中，一样精彩。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长长小航，欢迎各位。 I wanna dance by water beneath the Mexican sky， drink some margaritas by sugar blue， listen to the mariachi play at midnight， are you with me， are you with me， I wanna dance by water beneath the Mexican skyDrink some margaritas by sugar blue. Listen to the mariachi play at midnight. Are you with me? Are you with me? This is drifting higher than the ceiling. Hey, ooh. but you're the only one that can save me. You caused the rain, I bought your pain, but you're the only one that can save me. Thank you. let go. Hate will make you catch, love will make you grow. Make me feel the warmth, make me feel the cold. It's written in a song, it's written on the wall. This is our call, we rise and we fall. Dancing in the moonlight, don't have it all. 刚刚一首单曲，这是来自于 Sigma featuring Rita Ora 带给我们的非常经典的作品 Coming Home， 听了以后想马上立刻回家宅起来哈。在周末嘛，我们就应该这样开开心心的在家里边跟家人团聚就对了。节奏驾到，我们希望可以用我们的音乐在家里边帮您开一场轰趴也不错啊， Home Party。在家里边开派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可不要扰民哦。继续来听来自于魔力红门 Five Sugar， 让我们继续把情绪变得更加浓烈一些，甜甜的就是你哦。 I'm not afraid to die.